交换一生，也许忘了第几梦，那是我们相处第几号时空，因为我们手心只握今夜的晴空，可不怕前方的冲动， 身装谁歌赞方丈斗士那般猖狂，不奢望艳阳回光，至少这都市建立时热烫，雪中花，雪中花曾挣扎否被大时代封刻，是我吗？笼里鸦逃不走，便闭着眼招架。眼窗花，谁困住了又放下固执攀爬，多感动美丽童话，由窝心感觉渐渐而默化，雪中花，雪 在风中的一整发，喧哗的都已沙哑，没结果的花，未完成的牵挂，我

想，就让我待在你身旁。 Baby， 所有脆弱与迷惘，让我拥抱你倔强，我全部收藏。 都给我 Baby。 自信瞬间却被推翻，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会失败，渴望未来也准备好 穷于终，谁能看得透？不知不觉中，你已经远走。我以为自由是随 或是渴望一点美好的声音呢？不如就让你的思绪在 Vivian 为你挑选的好音乐里安静地沸腾吧。 Vivian 的音乐国道。 还没习惯离别，还不敢亲热能拥抱。 恨不能让老天都清楚知道，想用悲伤证明这一场凑巧的相识比生命还重要。 I cool I know， 渐渐适应很多事情没遇到，能好好告别原来求也求不到，就互相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公地道，稍安勿躁，最后还在笑，最重要一切会安好，啊，我知道什么叫安好，别计较，不坏就很好，挥散的勇气忘不掉，离别的技巧，不怕学不到，只怕熟能生巧。渐渐发现喜怒哀乐都太早，人生许多表情事情都是徒劳，反正太多人不知不觉不辞而别，都好像没有大不了，不哭不闹，突然的烦恼没必要。 世界，你应该懂吧？

对你说，漫漫长路陪你走。想对你说，窃窃私语的温柔，来来回回，停停走走，几个春秋。在心头的感受，想对你说，但却从未说出口。我只能够为你默默付出，不在乎拥有。做再多，我总觉得不够。全部真正带走，思念的人看你背影远走，听一遍的歌，悠悠唱着往前走，别回头，看不到我为你消瘦。藏在心头的感受，想对你说，但却从未说出口。我只能够为你默默付出，不在乎拥有。错再多，我总觉得不够。狂野的全部真正带走，思念的人看你背影远走，听离别的歌，悠悠唱着往前走，别回头，看不到我为你消瘦，不忍看重重的尽头，所以选择无言为你守候。时间在穿梭，悲欢离合散不休，谁残留，有谁能陪你到最后。 手杀千刀的神手 Lock and load 我是神射手 Let's rock and roll 超神的射手 Lock and load 无敌神射手 Let's rock and roll 杀千刀的神手 Super cool我是恋爱的翘楚，人类纯爱运动的开山始祖，就连柏拉图看到我都要叫一声师傅。上次都看我来吧，妹妹，一天钻石我急了点点，看我提前设下谁谁又跟我一起想入非非，跟我人当悲伤，维纳斯不是你的对手，跟我去死又舍给你一拳，重新爱上我。Let's rock and roll 杀无赦的射手 Lock and load 无敌神射手 Let's rock and roll 杀千刀的神手 Super cool 是渴望一点美好的声音呢，不如就让你的思绪在 Vivian 为你挑选的好音乐里安静的沸腾吧。 Vivian 的音乐国道， 把你。

世界的粗糙，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。带走所有的想念，闭上双眼，脑海都是浮现你的脸，不敢诚实面对自己，卸下了所有防备，等你出现，能不能回到过去那美好的时空。如果流星划过，我只要能有你就足够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，我在的梦。 的世界里不再分离。有时候想你的心会变得不再空洞，可是我知道却不想面对，你已经离开我不懂爱是什么， is the world of 96.1 FM, CHKG, Fairchild Radio. 陪伴你天天一起，多年华交流自是你，不少回味人群，加拿大中文电台。 音乐国道。 夜那么深了，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，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？我是杰颖，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国道可以让你的不眠之夜有不同的体验。 在上面也藏着万丈深渊，多少人为了他就此长眠，却不能闭上双眼，那是谁登上高高山顶，让传说继续流传。一段段，一步步，越来越近，却咫尺天涯。 聪明的

深了，你是睡不着，还是不想睡，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？我是洁影，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国道可以让你的不眠之夜有不同的体验。 走到今天，平凡不知习惯素颜，是断舍离都时间一变，真面目若是被谁看见，我不介意他幻灭，欣赏自己的不完美，这是我身为人的愉悦。 我为之不哭一阵子，想证实我没事。人多时用假笑将泪止止，我烫直长发再开始，想重拾写一纸，却掩饰我对一个人独处做的挑食。勇敢前往烟花现场，全程观赏，以为就不悲伤，有谁能来帮帮忙？想念已将我捆绑，够不着的你在无声远离，心痛已倒去呼吸的权利。道别如果是必须，我不畏惧，只是来不及。够不着的你，我需要奇迹。若把我想起，能否不下雨？莫非要熬过这雨季，才看见美丽？我径直取下了戒指，想抑制这伤势，如陶瓷我却脆弱的可耻。用钥匙把门窗锁死，才意识被淋湿。我固执推说幸福有不防水的材质，人来人往熟悉广场，渔火海港走到酒红眼眶。我渴望你在身旁，我每秒都在说谎。够不着的你在无声远离，心痛已夺去呼吸的权利。道别如果是必须，我不畏惧，只是来不及。够不着的你，我需要奇迹。若把我想起，能否不下雨？莫非要熬过这雨季，才看见美丽？够不着的你，曾经只属于彼此的怀里，却分隔两地。最不舍得我哭泣，却被远去，你有多着急？够不着的你住进了回忆，不能在一起，心中连夜雨，将自己交给了雨季。我会好好的，

天长地久并肩走。你深情凝望着我说，幸福是你有了我。这剧本开始一个人，我认真写成我们走过红尘，再也不怕了。 Oh

陪伴你天天一起，文化教育自是你，服务社会为人去，加拿大中文电台。 想到了谁？

Thank you.

一句，好久不见。 吃个冰淇淋，你傻傻地问问我为何开心，有你在还有什么好担心，看着电影吃着巧克力，哭着问你好伤心，不是我能够体会的遭遇，沙发也是天堂，有你在全都不一样，你是电视沉浸的天使，因为我爱你，吹着凉数着小星星，你笑笑地看着我，我们开心，因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。 96.1 FM, CHKG, Fairchild Radio. Continuous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s air from 3 p.m. to 6 a.m. the next day, 6 days a week, Monday through Saturday. This is the world of 96.1 FM, Fairchild Radio. We now present a program for our Cambodian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, Vancouver, B.C. Please note that this is a repeat broadcast of a previously aired program. Any time-sensitive announcements cannot be deemed current. We hope you enjoy it. សួស្តីអស់លោកលោកស្រីនិងប្រិយមិត្តអ្នកស្ដាប់ជាទីមេត្រីវិទ្យុសម្លេងខ្មែរសូមស្វាគមន៍អស់លោកលោកស្រីនិងប្រិយមិត្តពីគ្រប់មជ្ឈដ្ឋាន Thank you. เธอน่าแต่งเลี้ยงเลี้ยงตะตึงโจหอมแน่เธอแน่แน่เลี้ยงเธอน่าแต่งเลี้ยงเลี้ยงตะตึงโจหอมเร็วตึกตะสายตรองไปเชิงป้อมมองรอยรอกนายหาแน่เธอแน่แน่เลี้ยงเธอน่าแต่งเลี้ยงโจทย์เราคนชีวาแน่เธอแน่แน่เลี้ยงเธอน่าแต่งเลี้ยงโจทย์เราคนชีวาอันโตสักคืนลาเธอน่าหมอบนาเมียนกาไว้เตือแน่เนียงเอ๋ยเนียงตรีต้องกดจบได้ ใจ ตัวจะมันแม่นเจ็บร้องขลโคตรรอบน้ำมอบเต็มมันโดยเพราะยัดรอบนรูปร้องโดยน้อง เดียสันหายเพราะไอ้กองสองคำคำลวดเหยาะยิ้มกันย้อมนี่ยี่กาปัด ขับเลยหายพี่ยม Thank you.

ai bằng nó nael quan pa chi đã cô mà trong đó quý yêu thương có lẽ cái đêm องเนื้อจามอนจามรอลรีเตรจามจอรนัยจามสรายมารอบองบองเก่งมันลวงเตรลึงเอ้ยบองจามจามตรานตรายจามฉลองฉลายจามฉลองฉลายเกียกายสนายสนองยุ่มยุ่นแสนสงานบัดโซนดอมนังยุ่มสงัดชิงจันรนดอมจันรนดอมกุมเมียนเปลสบายยุ่มจรานก็ล้อมมองนึ่มแนงอันจันจอมบาแหง I'm not afraid to die. ังทั้ง